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。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。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。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近来地震呢备受关注，希望大家呢家里面可以备一个救命包，给大家普及一下，包里面要有矿泉水、饼干、哨子、电筒，还有毛巾之类的。你 get 到了吗？一旦发生地震的话呢，如果被垮塌的建筑物压在下面的话，这些物品是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和求救的。扩散喽。 每一周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遥遥相见？

我说给你第六根手指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又能做到什么呢？近来英国伦敦的年仅25岁的女设计师研发了一款大众可以使用的假手指。这个假手指呢，就像大拇指一样，佩戴在小拇指的下面，是由脚下面的压力传感器来控制的，与手腕上面的蓝牙装置传递信号。有了这样一个手指呢，我们就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一些平常有困难的事情了，比如说弹奏一些平常我们弹不到的弦啊，玩纸牌魔术啊之类的。 马上正中出发，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、哎、明天的路还长，别让你的心房囤积太多对爱的失望，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，爱过了就只会飘家。 社交孤立呢，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或许已经超过肥胖了，而且它影响呢还在日益加剧当中。有充分的证据显示，社交孤立和孤独呢显著增加了早逝的风险。随着老龄化人口日益增加，孤独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呢只会越来越厉害。事实上，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正在面临孤独流行病了。希望你有空跟我互动一下，不要一个人默默的孤独哦。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龙一晚的夜，找到我。 你有坚持的事情，我也有我的个性，这次不让你call我兄弟表哥去， 跟两个人有关系，你却一个人决定，情绪不定约好见你和想

了共享单车，还有了共享睡眠舱，还有了共享充电宝，现在还多了共享运动舱。共享运动舱呢，需要缴纳99块钱的押金，使用收费的是每分钟0.2元，占地是5平方米左右。健身项目呢，只有跑步机一项，你会用吗？想不想用呢？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狼狈的时刻，比如说在太阳底下呢吃冰淇淋，这个冰淇淋很快就化了，流的哪里都是，太尴尬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有暴晒十分钟都不会融化的冰淇淋，你想不想要呢？现在有个黑科技呢，让这个变成了现实。这个所谓的十分钟不会融化的冰淇淋呢，在正常的室外温度下呢，的确做到了十分钟整体都没有融化，只是周边有一些细微的地方融化了，真的好神奇哦。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，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，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，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，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，有了音乐有了你

有研究说，吃大蒜的男子比不吃大蒜的获得更多的青睐，但是大蒜吃起来的话，感觉会有口气吧？那你选择吃还是不吃呢？ 九精英有话说，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，创新是成功的过程，成功是坚持的结果。